独看天涯星，每夜繁星不变，每夜长照耀，但愿人莫变，愿此生长久，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想在。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万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愿留下是光辉，像星闪照漆黑。愿此生长久，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想在。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万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愿留下是光辉，像星闪照漆黑。漫长夜，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万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愿留下是光辉，像星闪照漆黑。漫长夜，但愿人莫变，愿此生长久，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想在，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想。